环保过大年，勤俭节约过大年，干干净净过大年，和谐和睦过大年。 儿子，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，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。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欢迎你，是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。传奇书场， 上世纪七十年代，一些有文艺才能的少男少女自大江南北进入某部队文工团，朝夕相处。他们才艺不同，性情各异，严格的军纪和单调的训练中，青春和激情仍不可遏制地绽放芳华。小说前后跨度四十余年，叙述了一代文工团人的命运变迁，在不可逆转的时代洪流中，探讨何谓平凡，何谓伟大，何谓牺牲，何谓永恒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芳华》，作者严歌苓，演播燕姬轩。 母亲在复兴公园的草地上铺了一张报纸，让女儿坐上去，由她来为女儿梳辫子。小曼的头发难梳，母亲把她梳得疼极了，比弟弟揪她的头发还要疼，疼得小曼眼泪盈眶。父亲活着的时候，小曼最怕母亲给她梳头了，宁可由父亲用一条手绢马马虎虎地把她头发扎成一大捆儿。自从做了拖油瓶，被拖进继父家，小曼便开始想念母亲梳头的疼痛。但母亲再也没有心思，没有时间花在她的头发上了。母亲给她梳头，简直就是跟她的头发打仗，哪里有反抗，哪里就有镇压，最后把那一头不断抗争的头发全部制服，从头顶到辫梢编成了花儿，告诉小曼那叫麦穗花儿，也叫法国辫子。小曼问为什么叫法国辫子，母亲便柔声说啊，也是别人告诉我的。小曼猜这个别人就是自己的爸爸，母亲此刻在想他的亲爸爸。母亲跟小曼单独在一起的时候，看见小曼的相貌和体征替他的亲父亲活下来的时候，就会想念他那个软弱善良的前夫。前夫的好大一部分活在小曼身上。二月的阳光里，他们一家团聚了，只是缺席了小曼的亲父亲。母亲突然问，你知道你这种头发叫什么头发吗？女儿不知道。叫沙发，中国人难得长这种头发。小曼还认识一个长这种头发的人，他的好爸爸。母亲还不止一次说过，贵人不顶重发，这么厚这么重的头发只长在苦命人的头上。我们看到的何小曼，就是把母亲的手艺藏在军帽里的瘦小新兵。我们怎么会知道 小曼想尽量长时间地带着母亲的手迹在我们这群陌生人中生活。对于她，母爱的痕迹本来就很少，就浅淡。法国辫子也算痕迹，小曼想留住它，留得尽量长久。两周之后，小曼的辫子还是保持不住了。她在澡堂的隔间里拆洗头发，却发现拆也是难拆了，头发打了死结。小曼把核爆炸蘑菇云一般的头发塞进军帽，跑到隔壁军人理发店借了把剪刀，把所有死结剪了下来。我们要揭晓他军帽下的秘密时，正是小曼刚对自己的头发下了手，剪了一个他自认为的刘胡兰头。其实那个发式更接近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。直到90年代，我又见到何小曼，了解了从童年到少年的他是怎么回事，我才领悟到他是怎样热爱上发烧的。也许小曼是我们女兵当中最羡慕也最嫉妒林丁丁的人。丁丁让很多人疼爱着，就因为他层出不穷地害着各种小病。比如他说自己咳嗽好多了，就是痰很多。叫他生病多吃水果，他说橘子维他命多，就是容易生痰。常常是两只小白手捧着胃，那就是又胃气痛了。一问丁丁会用70%上海话、30%普通话说，这只胃胀得像只球。我们下部队演出吃招待宴会，有人吃美了，便会招来警告，当心这只胃胀成一只球。林丁丁的病都不大，可都是真病。一旦他那只胃胀成了一只球，人们眼看他把胃收平，脆生生的一把把的嚼成花生米。有一次他的独唱马上就要开幕了，胃气痛又来了。卫生员当时没有针灸银针，用了两根粗大的别针深深地扎进丁丁的虎口。那一刻所有的人都心疼死他了，尤其刘峰疼他疼得一肚子柔肠化成了水。这是触摸事件爆发后我回想推测的。此刻最羡慕丁丁的就是何小曼，他对病的渴望由来已久。自从他父亲自杀，他就再也不是任何人的掌上明珠，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能够被母亲短暂地宝贝一会儿。何小曼看着我们，像碉堡一样围着林丁丁，她自己也是碉堡的一块砖石。林丁丁此刻是团首长们不折不扣的掌上明珠。在一次下部队演出途中，何小曼如愿以偿地发起烧来。我们住的县城招待所昏暗寒冷，卫生员从他嘴里取出体温计，就开始了下面这段著名的对话。何小曼问多少度，卫生员说不知道。那你快看呢。看不清。再不看就凉了。卫生员和我们都不懂什么凉了。卫生员拿着体温计往门外走，何小曼急得叫了起来，哎哎，你出去干什么？这个鬼地方白天不发电，屋里看不清啊。 哎，你不能出去。 卫生员无语愣在门口。 你出去了，体温表不就更凉了吗？ 当时我们在午睡，被何小曼如此愚昧的话给惊醒，就都笑了。何小曼对医学和医疗设备实在愚昧的可以。我们说，哎，你以为体温计跟那馒头似的，一出笼就会凉下去吗？卫生员从屋外回来，报告何小曼的体温是39.6度。何小曼还是遗憾，说要是在屋里，肯定温度会更高。那一次，我们原谅何小曼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都认为烧到39.6度的脑袋一定是昏的，不可以与之较真儿。当天晚上，小曼摇摇晃晃地起床，幽灵一般飘到后台，打算化妆参加演出。下部队演出，我们的人数是有限的，一个大型集体舞，没有人顶小曼的缺，这是领导批准小曼请战的原因。领导还布置我们女兵为小曼梳头、化妆、穿服装。那两天，何小曼在高烧和退烧药逼出的大汗里度过，身体、头发热腾腾的，整个人都馊透了。我们中有人说，哎，就跟炊事班揭开一笼屉减小的馒头的味道似的。小好说话了，什么呀？小好正在梳何小曼那一头粘手的头发，压根儿就忘了放剪。我们一听都恶心地笑了起来，何小曼也跟着我们笑，有点笑不动。但此时她若不跟着大家丑化自己，会很孤立的。无论如何，那次她被我们七手八脚嬉笑怒骂地伺候了一回，坐了一会儿团首长的掌上明珠。当晚开演出总结会，副团长提到何小曼的名字，说要不是小何同志头重脚轻的主动走进化妆室，那个大型舞蹈的队形还真就得开天窗了。副团长号召大家为轻伤不下火线的小何同志鼓掌。何小曼眼圈红了，他听出那热烈掌声基本是真诚的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严歌苓的长篇小说《芳华》。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公开的歧视何小曼，对于她的不可理喻还在逐渐发现中。比如他吃饭吃一半藏起来，躲着人再吃另一半。比如一块很小的元宵馅儿，他会舔一舔又包起来。因为当时的成都买不到糖果，嗜糖如命的我们只好买元宵馅儿当芝麻糖吃。等熄了灯，何小曼再接着舔。再比如他往军帽里垫报纸，以增加军帽高度来长个儿等等，诸如此类的毛病其实没被我们真看成毛病，女兵里这类小毛病太普遍了。让我们对何小曼的歧视重大升级的一件事是这样发生的。这一天，院子里的晾衣绳上晾出了一个乳罩，照例也被盖在一件衬衣的下面。我们当时很有廉耻心，对男女有别、别在何处这类问题都含混处理，所以从来不公开晾晒那些遮挡我们有别之处的私密内衣。那天风大，当遮羞布的衬衣被刮掉了，被他掩护的乳罩于是赤裸裸地在风里起舞。我们政治学习刚结束，像一群圈疯了的马驹，以踏平一切之势 奔腾出门，突然都停住了。那个乳罩不仅在大风中勇敢独舞，还暴露出两个半圆凹陷里填塞的黄颜色的海绵。我们再瞥一眼，发现那两块海绵是搓澡用的，被挖下两块圆形，再被粗针大麻线的钉在乳峰部位，看上去寒碜无比。几十年后的今天，到处可见丰胸广告，想垫什么直接垫到肉里去。可是谁敢在那年头丰胸，而且材质太廉价，手艺太粗糙，向往太无耻。我们不约而同互相看看，从视线高度就明白，大家都想看清究竟谁的胸是海绵的。我们又不约而同缩起身体，红了脸。这无耻的向往弄得我们人人心虚，人人自危。这种脸红今天来看能看得更清楚。那个粗陋填塞的海绵乳峰，不过演出了我们每个女人潜意识中的向往。再想的深一层，它不只是我们二八年华的一群女兵的潜意识，而是女性上万年来形成的集体潜意识。上万年来，人类对女性诱惑力、生育力以及养育力的向往和梦想。乳房是象征，是图腾，如此便形成了古老的女性集体潜意识。对于乳房的自豪和自恋，经过上万年在潜意识中的传承，终于到达我们这群花样年华的女兵心里，被我们有意识地否认了。而我们的秘密向往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这样粗陋的海绵造假盗破，被出卖。男兵们挤眉弄眼，乳罩的主人把我们的秘密向往出卖给了那些男兵们。我们中的谁小声说，快呀，把它收了吧，丢人现眼。郝淑文不让收，警告说，谁碰它就是谁的。他反而把那件被风吹跑的衬衫捡回来盖上去，意思是保护犯罪现场。郝淑文向在场的女兵们递了递眼色，大家不动声色的跟着他走进了小排演厅。这里供歌队和乐队排练，一架放在墙角的大钢琴就是我们的会议桌。围着钢琴站定，不少人笑了起来，那种碰到天大荒唐事感到无语的笑，那种对于不害臊的痴心妄想怜悯的笑，还有纯粹是因为那乳罩太不堪了，不堪到了滑稽地步，因而惹我们发笑。郝淑文开始叫我们严肃，不一会儿却成了我们中笑得最撒花的一个，一屁股跌坐在琴键上，钢琴轰的一声也笑开来。笑过之后，我们一致通过小好的提案，今天晚上必须将乳罩的主人拿下。从衬衫和乳罩的尺寸上，我们把侦查范围缩小到女舞蹈二分队。接下去郝淑文在窗户朝前院的宿舍布下了暗哨，看究竟谁来收取这件衬衫和他下面的下流勾当。开晚饭了，专门有人给站哨的人打饭。晚上排练，没有节目可排的人坚守哨岗。快到熄灯时间了，那件衬衫 和他掩护的勾当，在路灯光里成了孤零零的旗帜。风力小下去，他们也捂累了。大概衬衫和乳罩的主人知道我们设下的埋伏圈，宁可舍弃他们，也不愿意暴露自己。但是有人觉得不大可能，每个战士一共拥有两件衬衫，冬夏两季发放被服各发一件，但是必须以旧换新，舍弃一件衬衫就是永远的舍弃，换洗都不可能了，未必此人从此不换衬衫。11点多了，埋伏的夜哨也困了，猎物却仍然不出现。职业哨兵叫醒了郝书文，要不就算了吧，恐怕有人泄密了，这家伙宁死不进套啊。小郝没好气地嗯了一声，表示批准。职业哨兵正要退出我们宿舍的门，感觉有人轻轻地走进了走廊。走廊的木头地板跟各屋一样，都很老，70-80岁了，所以跟所有房间的地板经络相连。只要有人从走廊的一头进来，所有屋里的地板就会有轻微的神经感应。哨兵伸头往走廊看去，看见一个瘦小的身影，蹑手蹑足，在黑夜中移动。哨兵吼了一声，不许动。郝书文以标准的紧急集合动作从床上到走廊只用了半秒钟，同时走廊的灯被哨兵打开，灰尘和蛛网包裹的昏暗灯光里，何小曼手里拿着那件衬衫已经走到她宿舍的门口。小郝立即还原了当年接兵的年轻首长，威严而慈祥。等一等。何小曼等着。郝书文对他身边的哨兵摆了一摆头，哨兵当然明白首长要让他去干什么，他跑上去脚下何小曼的衬衫，但是他马上就迷茫地扭过头，看着穿睡衣睡裤紧跟上来的郝书文。衬衫是那件，没错的，但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掩护的那个下流勾当。要拿下作案者必须人赃俱在，可是现在勾当不见了。郝书文从哨兵手里接过衬衫，不动声色地搜查了一番，同时审问就开始了。 听众朋友，严歌苓的长篇小说《芳华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燕姬轩，录音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阳光茶园》。驱车从约未知俭，刻苦耐劳未知勤，力行勤俭节约，反对铺张浪费，弘扬清廉之风。成王败寇，佯算阴谋，看帝王将相，翻云覆雨。定乾坤，恩怨情仇，功名利禄，品江湖豪杰，刀光剑影，照丹青，展现历史画卷，纵览天下大事，读史有学问。每天中午12:30到1点，敬请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雾霾天气的出现，让我们更加期待清新的环境，主动减排，从我做起，建设美丽首都，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再见吧，妈妈，再见吧，妈妈。军号已吹响，钢枪已擦亮，行装已备好，部队要出发。你不要悄悄地流泪，牵挂。当我从战场上凯旋归来，再来看望亲爱的妈妈。当我从战场上凯旋归来，再来看望幸福的妈妈。云雾满山飘，海水绕海礁，人都说咱道儿小，远离大路在前哨，风大浪又高。天上了道，我们就把你爱心上，陡峭的悬崖，汹涌的海浪，高高的山峰，宽阔的海洋。啊，祖国，亲爱的祖国，你可知道战士的心愿？这正是我最愿意守卫的地方。Thank you.